朝鲜开发出了带有负反射镜的二极管投光灯。它是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聚焦型二极管投光灯制造技术来开发的，装有主反射镜和副反射镜，使光源能量全部照射到对象。这一聚焦技术的光束效率高达 90% 以上。全国各地的100多个单位已采用带有补助反射镜的二极管投光灯，比以前既节省 95% 的电力，又保障5到10倍的亮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向朝鲜开发集体颁发了发明家奖章和证书。